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ey。无论你是不是科幻迷，你都绝对听过麦田圈的故事。关于麦田圈，大部分的网站与论坛都是这样讲解的：这是在麦田或其他田地上，通过某种未知的力量把农作物压平而产生出来的几何图案。麦田圈中的作物平顺倒塌方式以及植物茎节点的烧焦痕迹，并不是人力压平所能做到，至今仍然没有科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种种又玄又神的描述都指向一个言下之意，就是麦田圈是超自然现象，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存在的证明。无可否认，这些美丽的麦田圈图案一眼看过去还是挺让人震惊的，再加上媒体各种渲染，很多人就理所当然地相信这种神秘的说法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麦田圈是不是真的是外星人给人类留下的信息，还是人类自己的自娱自乐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一共有50多个国家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麦田圈，但是约有1/3的麦田圈出现在英国。按照现代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比较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麦田圈出现在1966年的澳洲，当时一个农场主声称自己看见了不明飞行物，并且麦田里留下了一个粗糙的圆形痕迹，这被认为是飞碟降落时的气流造成的。然而这个说法在当时就已经被辟谣了，很多当地村民表示这种麦田圈一点都不罕见，通常是对流天气造成的旋风所致，至今我们都还能找到相关报道电子版。尽管如此，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很多狂热的 UFO 的爱好者还是将这个麦田圈与 UFO 联系了起来，也许就是由此开始众多爱好者们接起了造圈的运动。上世纪70年代，在英国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些形状规整、造型简单的麦田圈。有趣的是，外星人们似乎对地球上的舆论非常了解，随着麦田圈新闻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麦田圈的复杂程度也渐渐提高了起来。90年代最著名的麦田圈茱莉亚怪圈后来被证明为人造的。麦田怪圈这个词第一次见报就是在英国的威尔特郡，自此以后外星人就似乎在英国扎了根似的，各种麦田圈在英国层出不穷，争奇斗艳。要是麦田圈从头到尾都只是出现过，没有任何人声称是自己造的话，那么麦田圈至今都可能只是一个都市传说。然而到了1991年，有两个英国人站了出来，令争端变得更加复杂。1991年，两位英国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声称他们从70年代就开始制造麦田圈，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信口雌黄，他们向记者现场演示了制作麦田圈的过程，并用自制的工具临时制作了一个麦田圈。他们两人的事迹得到了媒体的承认与报道，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对他们提出了质疑，比如他们两个人如何能制造出如此宏大、数量如此多的麦田圈，以及他们现场制作的麦田圈过于粗糙，完全比不上其他麦田圈等等。其实这样说的人大概都是从二手资料中获得的讯息，毕竟从当时的录像与新闻来看，他们制造的麦田圈看上去一点也不粗糙，况且他们还向记者展示了一些从来没有被报道的麦田圈的照片。至于普通人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个麦田圈，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些案例。2000年11月，英国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农田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麦田圈，于是就报了警。警察很快就找出了麦田圈的制造者，一个叫 Mayfair Williams 的年轻人，他如今已经成为著名的麦田圈制造家。之所以警察可以这么快地找到他，是因为他将制造麦田圈的过程录了下来，并放到了网上。两个人用绳子、滚筒等简易的工具，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规整的麦田圈。如果是专业团队，制作一个麦田圈就更简单了。奥迪公司曾经与某个艺术团队合作，在夜间用3个小时完成了一个直径60米的麦田圈。是的，如果说早期的麦田圈还带有神秘色彩，那么如今的麦田圈早就实现了商业化。当然，在 UFO 的爱好者眼里，他们依然有100个理由宣称麦田圈是真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麦田圈也有真有假，真的麦田圈里有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比如就像有些 YouTuber 说的，真的麦田圈的麦子不是被压断的，而是平顺倒塌，倒下之后还能继续生长，而且植物茎节点有弯折与爆裂的痕迹，不是人为能做到的。其实对于这个现象早就有了科学解释。首先，如果是用木板等工具将麦子压倒的话，不折断麦子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树脑组织不被破坏，麦子就很有可能继续生长。 另外，所谓的麦子的节点烧焦爆裂，也是由于植物趋光性所致。倒下的麦子由于趋光向上生长，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弯折，并且折点会由于失水而形成结节与焦痕。通过模拟实验得出来的麦子秸秆与麦田圈里的秸秆一模一样，与爆裂也毫无关系。与其说是超自然无法解释，还不如说是爱好者不愿拆穿心中的美好愿望。说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愿意相信麦田圈是人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最出名争议最多的这两个麦田圈吧。这两个麦田圈都出现在英国。1974年，阿雷西博望远镜向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球状星团 M13 发送了一串由1679个两位数字组成的信号，称为阿雷西博信息。信息具体含义就不解读了，反正就是关于地球与人类的一些基本信息。而令爱好者们振奋的是，在2011年，英国的切尔伯顿天文台附近的麦田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图案。对比之后，很多人相信是外星人给我们回的信息。根据麦田圈图案的内容，外星人的 DNA 构造是三螺旋结构，是硅基生命，形象与我们想象中的头大身小的形象很相似。然而对于这个消息，当时阿雷西博天文台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答复，这组信息不可能是真的。最显著的漏洞就是麦田图案里显示外星人是硅基生命，但在上面的原子序号中根本就没有硅。而另一个著名的外星人麦田圈就是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图案，在图案上左边一个藏在阴影中的外星人，而右边有一个圆形的图案。人们将图案进行二进位解码，得到这样一串文字，大意就是警惕虚假的赠与者以及他们无法遵守的承诺，虽然很痛苦，但还有时间，依然存在很多善意，我们反对欺骗，引导正在关闭。很多人再次感到兴奋，这是外星人给我们的警告。在外星爱好者世界观中，人类与外星人是共存的，很多外星人伪装成人类的样子，默默控制着世界。这个麦田圈的文字被理解为旁观的外星文明不忍心地球人被愚弄，提醒地球人警惕自立。理想很丰满，然而不久之后，这个麦田图案被再次辟谣，这时人们还直接找到了始作俑者。 Black Project 的团队是一个专门制作麦田圈的团队，他们承认这个麦田圈与上面的阿雷西博回信麦田圈都是他们受迪士尼公司委托做的，还可以在公司网站上查到麦田圈的制作讯息。制作这两个麦田圈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当时迪士尼出品的关于麦田圈的电影 Size。相信到了这里，大部分人对麦田圈的疑惑都已经解开。至于类似麦田圈内检测到辐射之类的没有确凿证据的说法，当然尽管麦田圈已经被证实是人造的，但无可否认的是依然是一项充满创意与美感的行为艺术。不过我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需要去伪存真，不加选择的相信一些传说只会让自己活在幻想中，而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那今天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